Hello， 大家好。 Hello， 哇，欢迎收睇陶阿伯讲，今日犀利啊！除咗我，其他得之后有好耐冇见啦。罗伊啊， 你真系好耐冇见，我名都嗌唔出嚟啊！真系，不过唔系好犀利啫吓。我哋其实都有见嘅，我记得开讲座之前我先讲一镬啫嘛。 我差啲想讲神秘嘅老，太耐冇冇见罗伊了。 其实我就系老温嚟嘅，老温嘅真人嚟咁样配音啫嘛，田系。 讲座前都成个月噶咯，唔经过。 咁啊，时光飞逝真系嘅，真系好唔舍得大家。其实好想都搵有机会讲啊，如果黑白讲可以离开 studio 嘅话，我绝对可以。 有啊， 集集都有机会出声。 嚟紧你多啲。在台北幫你拍啦，到時飛翻條片過嚟。 最多觀眾中意啫。 不過講起台北，睇下我啲衫同羅伊啲衫都知有啲唔同啦。我台中人代表啊，今日夠曬熱。台北人代表凍冰冰係嘛？ 梗係凍啦，台北四綿綿係咁落雨。 你今日喺台北落嚟啊？ 冇錯啦 ，live 直 大概幾多度到啊？ 台北十七八度到啦。 我諗而家喺台中都廿四五，我諗啦，我好熱。 咁台北日頭都有廿零度嘅，係啦。 咁即系今朝落嚟，即系冻冰冰，又大落雨、哦，都热极都有限啦。 冇错，冇错。 咁啊，今集除咗讲，我哋唔系讲天气系嘛？ 冇错啦，都讲，其实都大家估到我哋讲咩噶啦，一路都有带紧话，点解台北、台中？其实今集咧就希望带俾大家就系、是、台中、台北嘅民生啊，到底有咩唔同啊、差别啊？咁先从最简单讲起啊，住啦，好啦，租屋住咁，台中我哋不如租个30平嘅单位，几钱？ 睇下新定舊啦，如果以我咁住嗰啲廿零樓齡嘅，唔係喺市最即係最中心啲咩西區嗰啲咧，我諗16-17蚊台幣都租到啦，30平，好細，因為細單位嘛呢啲。 哦，咁你配合翻我啦，市中心咁台北市得市中心啫，冇市中心外，係啦。咁話30平你話幾錢啊？港紙？ 台幣16000蚊到啦，16000-17000啦。 哇、哦，30平16000-17000就幾平下咯，嗬。咁台北我諗咧，如果你要住得企理啲乾淨啲，尤其是廿零樓年啦， 嚇廿零樓啦，好似我咁啦，廿零年啦。 我諗20000蚊台幣針啦， 即係貴幾， 仲未包可能空屋添，即係吉屋啊，即係乜都冇嘅，可能仲要買家私啊，仲要自己拉網路啊，第四台呢啲嘢，啲跨都搞掂埋。 咁台中16000-17000都應該係冇家私嘅， 係啦，哦咁都有2-3000蚊嘅落差喎，至少係啦。 咁、天龍國嘛。 咁系，咁当然啦。咁台北市嘅消费相对贵啲啊。好，另外就 系 好多人都 想知。你嗰个近嘅捷运站先。 嗱，系啦，我啱啱就系想问呢、這个。你而家台中有捷运站啊嘛？ 但系而家未有啊，到而家仲未开啊。 吓，即系民心路成个圈都见紧个雏形都起好咗啦。吓，嗱，台北市有捷运站咧，肯定贵噶啦，20000蚊坐底，一定要啦。 唔似添啊， 唔似 啲站 系啦。但系台北市有个特别就系、是、佢多公寓。即系我哋一般叫唐楼，系啊， 冇 lift 嘅， 系啦，冇 lift 嘅吓，唐楼我有机会可能就20000蚊搞得掂。但系如果唔系唐楼咧，即系你大家香港人都住惯有电梯嗰啲咧，有管理员嗰只咧，帮你收货啊，成嗰啲肯定坐底都两万三。 如果公寓，我屋企附近嗰啲公寓，我谂10000松啲都得噶咯。 咁当然啦，公寓就另当别论啦。公寓楼龄肯定都20-30年啦，至少 添 啦，系啦。咁但系嗰啲就我危险啲啦，即系你冇管理员，冇人帮你收货，或者系啲闲杂人等多啲啦，有啲冇问题系啦。咁啊住其实我谂都有两地应该都有几千蚊嘅落差。另外我都好想好奇，好多人都想问，喂车位咧，台中租车位几钱？ 车位啊，如果大厦平面嘅2000-0蚊到啦。 平面2000-0蚊，平面2000-0蚊，我机械2000-0蚊租唔到喎，大伯。 如果机械，我因为我有租过平面，亦都有机械嘅下位啊，下位1300咯。 系啦，下位系平啲，但系下位台北市2500系基本咯，我谂系。 我平面车位2500咯， 即系执到啦，先哇执到啦，2500仲唔租嗰啲咯，已经系1300蚊啊，可以租两个车位咯，打横方都得。 机械位点打横方啊？ 好笑啫，即系咁讲啫，系啦。咁如果平面咧， 平面2500到咯。 2500， 我嗰度。 咁如果去到咩七期啊，或者市中心啲咧？ 七期就唔知啦。咁 会唔会可能要4000-5000蚊咧？有冇机会？有冇咁贵咧？ 呢、這个冇特别去查过，我谂住查问下先。 问下先啊。 嗱，我唔可以乱噏。 台北市咧，你喺大安区咧，5000蚊平面系基本噶，系啦。有时连嗰啲机械可能都要5000，即系可能有部分系话入 lift 系电梯啦，跟住入到系平面嗰只， 系 吓可能都要5000噶啦。咁有啲区直情7000-8000啦，即系如果系商业区嘅话，所以台北市 哇7000-8000咁犀利啊！ 系噶，譬如你 台中应该唔使， 譬如咧南京东路嗰啲商办，你日头翻工要租个车位，真系7000-8000噶。 係啦，即係唔係呃人咁，但係點比都香港平啦，比香港平好多啦，相對係。 咁、香港嘛，香港咁高貴嘅，乜都貴啲㗎啦。 咁交通費咧？嗱，我哋唔揸車啦，如果坐交通， 坐巴士啊， 巴士啊，台中， 台中啊，犀利咯，唔使錢嘛， 系十公里啫。 咁，哎呀，咁你十公里咪攞落車再坐下一站又唔使錢， 系咁玩嘅原來。 系，呢個係 tricky 啊 ，tricky 呢個標準玩法。有啲友仔係兩張人遊卡，車都唔使落。 哦，我但係佢要規定嗰人遊卡係點樣？因為佢要俾台中人優惠啫嘛，定係求其阿朱阿狗啦， 阿朱阿狗得嘅。 哇， 但據聞咧。我哋嘅新市長咧就想改台中 老市長，老市長 係啦，台中市先至得，即係由咁我係作為一個台中市民咁啊，我交咁多錢税俾台中市政府啊，應該淨係俾台中人啦。 係啦，即係我當初都係咁樣 無啦啦俾阿豬阿狗，即係香港遊客嚟都可以免費搭車啊，我覺得唔係好平衡咯。 都我都有少少，可能你可能都系收费，但系收平啲都可以。但我觉得应该系都系翻。好啦，呢、這个唔系呢、這个题目话十公里系咪？ 系 换车就唔当，即系唔计嘅，即系可以当另一程。 咁你咪坐另一程十公里咯，一样可以唔使钱噶。如果你有两张卡，唔使车都唔使落啊。 咁但系等车时间啊，大家好介意嘅，等车会等好耐先。 佢都睇路线咯。如果所谓以前叫台中港路啦，而家叫台湾大道嗰条线，等车就好快嘅，即系三两分钟一班噶啦，车多到。但系啲。轉為其他區咧，就可能要等一下咯。不過都有 Apps 噶啦，而家今時今日。 咁啊係， 等車都唔係問題嘅。 咁呢個我都明白。咁台北市等車，你講公車啦，即係我哋一邊叫巴士，香港叫巴士啊，其實都方便嘅，即係都唔會話等成個鐘一班車噶啦，除非你遠程車。市內咧通常15分鐘我係等到噶啦。咁啊，一程都係20蚊。 系啦，咁我台北成搭巴士嘅都 系啦， 都方便嘅， 方便嘅。咁接运啦，台北市接运就平啦，即系最贵嗰程都系去淡水，系咪？好似六十蚊定五廿蚊定六蚊，我唔系好记得啦，太耐冇去啦。即系最多都系50-60蚊一程啊，就坐好耐，成个钟嗰啲先坐到咁贵嘅啫。系啦，咁如果你唔将猫空计埋边，咁啊，梗系猫空最贵啦。咁因为猫空主要佢嗰个特别嘅缆车嘛，如果唔计猫空。是接运嘅部分嘅话咧，咁其实台北市个接运费用都系平嘅，但系 我都未过猫空， 你要去下啦，台中人去，大家都同佢比啊嘛，同香港360比啊嘛， 冻冰冰， 有暖粒粒嘅缆车， 我意思猫空嗰度冻冰冰啊嘛， 哦，咁你要体验下你嘅人民温情啊，嗰度最中意斟泡茶啊嘛， 系咪要坐嗰啲玻璃底嗰啲缆车啊？ 系啦，大家小心，我惊望落去咧会畏高咧脚软，系啦。咁所以其实交通嚟讲，台中都唔差嘅，其实呢期方便度都系多，即系 方便嘅。 即系而家如果用埋捷运嘅话，更加方便，一个环状系咪？民心一个环状。 捷运就其实就唔高。就冇乜特別㗎啦，對於我哋嚟講，因為我哋住西屯區，西屯區冇捷運嘅， 冇錯 啊，有都可能十年後嘅事，咁唔知咩世界啦，十年後。 咁但係因為台中除咗捷運同埋巴士，都仲有火車㗎嘛。其實我諗捷大少搭火車啫，係嘛？ 火車都少啦， 因為佢火車其實佢係幫到個捷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連接嘅，因為火車就係好多細嘅站。咁除咗話南北嘅主要幹道，即係同台北開去高雄嗰啲直線火車之外，咁仲有啲橫向嘅支線咧，其實喺台中都好多嘅。即係譬如我坐完高鐵，頭先我坐高鐵嚟，我見到佢搭火車都可以搭翻嚟市區嘅，去到台中車站。 台中車站咯、 啊，係啦。咁即係其實都係。有呢個 support， 咁火車都係平啦。我見佢由高鐵去到台中車站好似先20-30蚊啫，即係程車費都係好抵下，係啦。咁啊，台北交通啊貴㗎，如果你話住得遠啲搭捷運，可能一程都30-40蚊嘅，有啲時候都係要係啦。咁但係點講都好啦，交通工具都係幫到手嘅，係啦。咁揸車就頭先講咗啦，停車嘅錢啦，係啦。咁另外有啲民生更加想知，梗係食啦，係咪先？每日做嚟即係為咗食飯啫嘛。台中而家一個便當幾錢啦？唔準講啡粉。 誒，正宗排骨飯， 正宗 70蚊一個啊！ 咦，台北貴啲，台北85蚊喎，我記得。 佢70蚊有噶啦。 台北正宗排骨鋪好似冇喎，但我記得喺新竹我食嗰次係80蚊嘅，貴少少。係、 啊、 啦。 但係一般有啲便當店咧，其實60-70蚊都食到個飯。 呢、這個堅嘅，呢、這個真係、啊、台中係好平啊，即係食60-70蚊，有啲50-60蚊都食到添啊。咁台北市咧都有，但係極少數。即係啲咩飯包好少，即係可能都係50-60蚊嘅真係好少，但係基本上你走去啲便當鋪食80-90蚊係浸物㗎啦，即係基本上100蚊大家都係可以接受，所以其實我覺得都有 十零廿蚊嘅落差咯，即係如果你想夾自助餐都係嘅，台北市你想夾得豐盛啲咧，一餐都百幾蚊嘅要。 嗯， 係啊，啲我諗台中可能會好少少。 我一家如果食自助餐，我諗應該都唔使超過300蚊咯，一家五口啊。 係咯，咁但係台北就肯定唔得咯。 三個大人啊，係、 啊、 三個大人兩個細路，一家五口、啊。 即係雖然話大家譬如一日一餐飯少廿蚊，即係差廿蚊，可能唔係好覺，但係你諗下，如果一個月計落都其實都唔少數嘅喎。即系一日 都几百蚊，成千蚊噶啦， 成千蚊噶啦，所以其实都系一个落差。咁台北同台中就系差呢度系啦。咁啊，食方面同台北就更加多啦，兼且更加贵啦。不过唔系，其实台中呢期啲嘢都贵嘅，食嘢高级餐厅大堆嘅，系咯。喺七期嗰附近好多啲，哇！净系未食嘢望都已经唔敢入去嗰只喎。 吓、啊，会有咩？你、哦、会有唔敢入去嘅餐厅咩？ 我梗唔会啦，我做餐饮噶嘛，我乜都试噶嘛，贵啲咪储零钱，下一次食餐大咯，唔系点啊？但系都系，但系我觉得台中而家消费好特别，即系开始有个 M 型，就好平，但系冇乜中间，但系有啲真系贵到。又唔好话离谱，但系都系真系都系几 中间好多都顶唔住咯。 系啦系啦，我都发觉呢个 中间好多都执啦，特别系嗰啲港式餐厅啊，执得仲快啦。 你又拉到港式啊？ 系啊，因为港式通常都中价位噶嘛。 啱，你冇错，你讲啱。喺台北咧，而家发现嘅现象就系咧，港式餐厅咧，有啲餐厅系一定维持到生活嘅，就系咧卖咩啫嘛，卖烧腊。 烧腊平价嘛， 系啦，冇错，就系我发觉咧，我有时去呢啲餐厅食嘢咧，坐低见啲客咧就系点三宝饭。100蚊、120蚊都照点嘅，但系佢哋就好中意外卖又好啦，坐喺食都系第餐冇话，我问喂，点解唔食炒河河抵啦？呢度食一碗先150蚊，香港150蚊，照翻港币都食唔到一碟炒河河，但系佢都唔肯食嘅，即系佢台湾觉得就系食烧腊咯，所以原来而家喺法国新嘅趋势就要有烧腊先至可以经营到嘅茶餐厅。 咁啊系，不过以前我哋几廿年前嚟台湾好多都系烧腊都起， 系啊，冇错冇错冇错， 好少烧腊档执笠嘅，其实真系好少， 冇错。 唔系冇啊，但系就好少咯。 即系早期咧，喺啲烧腊铺就啲师傅就谂住里边娶个台湾妹咁啊，开个烧腊啊创业咁啊。我谂系应该一个历史遗留落嚟嘅，即系佢大家已经接受咗呢个文化，同埋烧腊咧最重要就系佢哋，我觉得咧识变通啊。以前咧我哋香港食烧腊，大家知啦，一盒饭肉冇嘢噶嘛，你仲要搵个不多根姜蓉，佢都哇叫咁，但系呢边唔系，我有埋配菜整成，好似个真系佢哋食台湾嘅便当，我变通咗咧，台湾人可以接受到。 嗯， 系啦，即系譬如喺我医院翻工，晏昼啲人食，喂，不如嗌烧腊食啊，好耐冇食烧腊，佢真系成日都嗌一个礼拜一次，系咯，但系佢哋唔会一个礼拜去嗌一次茶餐厅食咯，啊，即系所以有咁嘅差别，但系都系贵咯。烧腊而家台北贵咗好多，即系百零蚊系走唔甩嘅。台中食烧腊几钱？ 不过我哋呢边食烧腊，香港师傅啦，我屋企附近都有啲香港师傅做，都系70-80蚊到一个饭， 系啦，即系呢边都系仲系平过台北，台北就70-80蚊就少噶啦，即系有90蚊都偷少，即系如果系双拼三拼嗰啲咧，都一嚿水浸物噶啦。 都系我哋都系一家五口嗌四个饭，都系300松啲到啦，即系唔会太贵咯。 嗱，本节目咧就唔系呼吁大家去住台中嘅，就唔好察觉就点解一路讲你咁贵，大家唔嚟台北，只不过两地嘅差 别比较下啦， 比较下咁啫。 咁题外话啦，咁我好多客在我哋啲生意，咁我有。真系超过70%嘅客人都系住台中嘅，仲系住我哋附近添。 喂，咁认真嘅，咁如果你喺香港住惯咗，咁你又想离开香港嘅时候，你嚟到台北市一晚望到，其实都系半个石屎森林嗰种心态，其实大家就会明白，台中就差好远咯。咁的确嘅，每次嚟台中都觉得好愉快，因为路又阔啲，咁啊人又少啲，咁啊餐厅又大间啲，啲嘢又平啲。系咪先？ 咁除咗生活上，我觉得台中比台北好嘅，例如天气方面， 天气啦，系啦， 即系唔单止话环，即系住嘅环境嘅天气啦，甚少落雨啦，次次吓搵日我要影下我屋企嗰个遮阵啊，十几廿把遮排晒喺度影啊，喺边度买咧？超过80%嘅遮都喺台北买。我自己喺台中出发咧，阳光普照，好正嘅，一落车就噼里啪啦嘅喺台北就，又我买把遮， 几惊你话啲爱心散唔一攞还翻俾人哋爱心遮， 我全部自己买遮噶，我唔会攞人哋爱心遮嘅，留翻俾啲需要人士啦，我唔会攞人哋啲有需要嘅。 系啊，因为台湾就好兴爱心遮噶嘛，大家比较 我 nice 啲遮，我仲买得起，我唔需要攞人哋俾一啲真系有需要人士用啦。 嗱，讲咁多，有一样民生大家都好重要嘅就系娱乐。嗱，譬如好似台北市咧，而家大家即系政府起好多嗰啲运动中心啦，咁大家可能就会平时可以 book 到场打波，以前系冇嘅，咁而家就可以 有多咗 多啲嘢玩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台中冇先运动中心， 台中都有， 最新開咪潮馬咩運動中心咯。 啊，真係係、啊，我有見到喎，係啦，喺個足球場擺㗎嘛， 睇住佢起嘅， 係啦係啦。 我嗰時成日踢波睇住佢起㗎啦。 但係收費貴唔係，唔會好難 book 先啊。 知喎， 你知香港都好興呢樣嘢㗎嘛？喂，大家想揾個地方踢波。book 唔到场， 踢波嗰度都好少人喺度踢波嘅。 啊，咪咁举例子 啊，好似有泳池嗰度 打乒乓波啊、羽毛球 嗰啲咯。咁我啲我唔玩嘅，我哋踢波、哦、踢波又唔会揾到佢哋。 我明白，我明白。 但系我哋将来自己搞个球场先嚟装我哋踢波啦。 咁当然啦，啲球场另一回事啦，系啊。而家个台北台中啊，球场啲未来嘢。不过大家即系听下啦，杰大其实杰大好有心得，以前又搞过球场。咁台北而家都好方便啊！即系你话娱乐咧，唔好话咩唱歌，即系唱 K 啲卡拉 OK 嗰啲之外啦，即系话一般，譬如运动嗰啲咧，而家好多运动中心，咁个收费都合理嘅。譬如举个例子啊，有一次水咧收费可能就120蚊啦，即系 walk in 入去系啦。台中知唔知几钱啦？有一次水， 我都唔游水嘅， 哇， 湿水干水都唔游。唔系，我净系踢波噶。 因为台北，你唔系话你要成日落雨啊嘛。咁如果落雨嘅时候，我做唔到户外活动，咁梗系室内运动啦。咁所以娱乐好重要，你运动中心好重要。 所以咪搞翻个室内足球场咯。 系啦， 又翻翻去球场， 又烧翻球场吓。 咁啊，真系冇办法，迟啲再揾翻啲资料同大家分享啦。台中嘅嘢，咁台北我哋仲有咩要比较啊？ 咁其实另外就系、是、即系一般民生买消费品啦，譬如话买衫啊、衣服嗰啲，应该就差唔多。 我应该差唔多，全国都应该咁上下噶啦，嗰啲价钱。 系啦，咁呢啲应该差唔多。咁你话我哋行街买餸啊嗰啲。嗰啲比較細微啲呢啲啊，呢啲好難比啊，因為因人而異啊，呢啲就比較難啲、嗯。但我同傑大都講咗幾多係台中台北之間嘅、嗯，尤其是衣食住行方面嘅差別啊，係啦。 咁今日主要係講翻嗰個金錢上嘅嘢啦，其實仲有生活上啊好多嘢嘅做生意方面啊，咁我哋揾日再傾啦，因為今日都差唔多時間啦。 冇錯 啊，揾日又同阿羅姨又傾下啲台北台中嘅嘢咯。好啦，咁啊今日到此為止先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